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阿力蕭。 咁啊，我哋繼續咧就講呢一個聯邦大選啦，咁樣樣咧，首先咧，我哋繼續講我哋頭先講嗰三個黨啊，六黨點樣樣嘅其實？ 其實六黨咧就即係今年咧就似乎係一個幾好嘅趨勢嚇。咁啱啱見到個 poll 咧，就似乎咧就六黨咧就係即係14%， NDP 係10%，超前咗啦。咁以前咧不嬲咧就兩大政黨，咁跟住咧就係 NDP 啊排第三咁樣樣。咁好多時啲人誒唔投兩大黨咧，咁揾第三個黨投。咁今次咧似乎 Green Party 因為環保嘅問題咧，佢就彈咗出嚟咁樣，甚至乎咧就其實好多機密嘅。咁譬如話今年年頭咧，咁 PEI 選大選嗰陣時候，幾乎六黨咧就攞咗呢個 provincial 嘅。 咁然之後，佢而家都係第一反對黨啦，喺上個邊度？ 係啦，第一反對黨啦。咁然之後咧，就係突然間咧，就14New Brunswick 嘅 NDP 嘅 candidate 咧，就跳船跳咗去六黨，咁啱係上兩個禮拜事。咁所以佢 all of a sudden 咧就變咗一個即係似乎好受關注，而且大家都知不嬲知道 Elizabeth May 咧就係一個幾有魅力嘅人。只不過佢個黨咧好多時咧就啲人話佢你一個淨係得一個 environment 冇其他，咁其實佢 其實唔 fair 嘅，我覺得對於六黨咁樣嘅 assessment 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 不過佢雖然佢係對環保政策比較在行，但係佢其實對好多其他政策佢都有佢自己嘅一套觀點，有都相當之唔錯。當然有少少比較接近 NDP 啦，所以而家個情況就係 NDP 覺得啊啲人覺得冇咁容易贏啦，咁我哋就轉曬六黨咁樣樣㗎嘛。 而且有環保啊嘛，咁今年同埋即係佢咧就即係佢嘅睇法。今年如果呢個環保呢樣嘢咧就唔可以落實咧，就其實咧就將來就會好辛苦啊，就搣唔到，當然搣唔到呢個1.5%、1.5度嗰個 target 啦，擺2030年咁嚇，咁就所以佢係即係極力覺得話希望今次啲人咧就即係將呢個比較重要啲嘅議題，而佢咧亦都咧就首次將個 green economy 嘅方案彈咗出嚟嘅，咁其實都係好簡單三部曲嘅啫。咁佢第一樣嘢就希望所有嗰啲電能咧，電能全部咧就變曬做 renewable energy by 2030年咁樣，2025年啦，咁都幾 aggressive 噶。咁然之後另佢第二個方案就話所有嘅 vehicle 就轉做 electric car。 OK。 咁第三個方案咧就係將所有嗰啲 import 嗰啲油咧就 stop 咗佢。咁由自己咧就係即係將佢咧就喺 cross Canada 咁賣，咁所以佢係咧就希望有條 Eastern Pipeline 嘅，好反常係嘛？佢自己係環保嘅，但係佢支持 佢要 Eastern Pipeline， Eastern Pipeline 嚇。咁所以佢好多人問佢：喂，你想搞咁嘅綠色嘅經濟咁樣？咁當然咧就有 innovation 啦，係咪？咁佢亦都係抌好多錢喺嗰度，就係培育人才咁樣。咁佢就希望咧。就現時嗰啲即係專門做曬做緊 pipeline 嗰啲咧，就佢可以轉型到呢個 renewable energy。咁都話即係唔同做緊現時嘅關係咧，佢哋fully training。咁然之後希望佢 convert 到佢新嘅 energy。咁同埋佢需要咧，就即係佢所有佢嘅所有 municipal 嗰啲 infrastructure 都要綠化。咁所以需要大量嘅 carpenter 啊。同埋大量嘅 plumber 大量嘅 electrician 啊，咁當然嗰啲錢點嚟咧？咁佢希望咧就將個碳税嗰樣 double， 咁從而用嗰碳税嗰個 revenue 咧就支撐住個 growth 咁樣。 嗱，咁啊，於是問到碳税問題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保守黨好反對碳税嘅，成日都覺得好似係 money grabber 咁樣。 係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碳税係咪真係咁 money grabber 咧？因為其實係一個。即係我哋需要 innovation， 我哋需要啲錢入嚟 ，so that 我哋可以使啲錢出去咁樣做。 即係個 belief 就係話，即係碳税咧，就係即係話你如果你係即係佢叫所謂嘅，就即係你排碳咁樣樣。咁呢個 generate 個 greenhouse gas 令到個環球暖個 global warming 嗰樣嘢。咁如果你做咗呢樣嘢，咁希望咧就俾錢做呢樣嘢。咁呢個係一個理念。咁而自由黨嘅做法咧就話，佢揾到嗰啲 carbon tax 嗰啲 revenue 90%。回饋翻俾市民，咁所以咧就對於一般市民一般 voter 嚟講咧，譬如你話好似安省咁，暫時嚟講啊，平均家庭嘅就係大概$200至$300到嘅碳税，咁但係咧佢可以攞翻個 rebate， 咁啊260幾蚊嘅，咁所以其實咧就即係個程度咧就影響就不大嘅，咁但係即係保守黨嘅諗法係話， 你啲碳碳税呢樣嘢係改變唔到呢啲 habit 嘅，改變唔到啲人啲 habit 嘅。咁呢樣嘢係咪咧？我程度上我唔覺得話即係未必一定唔可以改到 habit， 我覺得係改變到 habit， 係咪絕對嘅咧？我就覺得未必係絕對嘅。咁所以、okay. 即係保守黨未必講冇一定嘅道理啦，係咪？咁、mm-hmm. 當然佢哋亦都對呢、這個即係 greenhouse gas 嗰、那個同埋即係個 global warming 嗰 1.5 個 target 嘅度嘅 target 咧，佢哋亦都唔會做好多嘢咁樣樣。咁甚至乎咧，就佢想做一個 audit。話睇下，即係我哋即係做緊嗰啲嘢，係 generate 咗啲 carbon， 係咪影響到個 temperature？ 反而想做個 survey， 咁然之後做好多嘢咧，就係、是、做呢個環保即係做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ather than 即係講緊即係 global warming 嗰樣嘢。咁佢咧就係、是、即係唔同嘅層面，甚至乎即係但係佢比較做多啲水嗰啲嘢噶，譬如 ocean 啊、五大湖啊、watershed 啊，佢做好多 protection 嘅項目。咁希望咧就 maintain 到嘅 habitat 個 ecology 咁樣樣，咁甚至乎有一樣嘢咧就即係開宗明義咧就講咧就話佢希望咧就即係做一個 implement 一個 system 咧，就令到啲人唔好再抌啲垃圾落啲河嗰度。咁即係其實即係佢係針對緊 Montreal 啊呢樣嘢嚇。咁所以其實佢我睇完佢嗰個政策。即係同德科嗰個一樣啦，都係即係著重於即係 environment 嗰度，但係就即係對於個 greenhouse gas 嗰度咧，反而就即係唔係講好多咁樣。咁、okay. 即係 你意思其實係一個側重點嘅問題 ，set off 係一個即係 佢其實佢就唔想做咁多 greenhouse gas 嗰樣嘢，因為佢哋 believe 咧就即係我呢個係 ice age 嗰啲 theory 嗰啲嗰個傾向去嗰方面。佢雖然冇講到出口， 但個問題其實係。Global warming in some sense 是一個 scientific fact 嚟喎，係冇錯嚇嚇 嚇。當然，如果你覺得 scientific fact 都有一個左右嘅話，咁我冇嘢同你講。 但最主要，佢亦都係睇住選民咧。Alberta 係大票倉啊，大佬。Alberta 而家成日喺度嘈緊，就係話如果你搞個 greenhouse gas 啊、carbon tax 嗰啲重災區，就係嗰班即係 oil 嘅 producer 啊嘛，係咪？係。咁所以嗰啲 manufacturer 係即係佢如果佢係即係嗰個 cost of 做個 business 咧。是因為碳税增加了很多的時候呢，它不夠其他國家 compete 的嘛、uh-huh. 這個是即是它的 competition 的問題最主要，所以他們死人都說喂 I say 了我不 believe 你這件事，那這個是 political 的 一個是 political 的選擇 deliberate、啊、我叫 deliberation、 啊就是這個政治選擇、啊、 是的沒錯、啊、所以是的、啊、所以他在個政策上面呢就即始終都是拜選民，未必是完全的意願，但係佢係喺個目前咧，就即係佢個嗰個即係所謂嘅 environment plan 就係即係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完全唔 address climate change 嘅。 嗯嗯嗯。咁啊，我哋都講到呢個位啦，講咗好多政策，好似好嚴肅咁嘅嘢啦。咁我哋其實都需要講一講，我哋其實個 poll 啦，都已經過一個禮拜啦。 係。 嚇。咁樣咧，其實咧，根據咧 CBC 9月17號嗰個 poll checker 咧，咁啊，聯邦保守黨咧個支持率而家係34.4%。聯邦自由黨咧就係34.1%，其他嗰啲都20留下噶啦，都唔使點留。 13.4%好似如果 NDP 就知，然之後 Green 黨就應該10% 到啦。 OK， 咁但係其實我哋大家都睇到又係話，如果我哋要睇埋嗰個省嘅分佈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就係綠黨應該如無意外咧會攞到卑斯温哥華島嘅。大部分議席啦，如果唔係全部的話， 尤其是 Burnaby 嗰度立曬㗎啦。 係啦，係啦，咁另外一個我諗其實需要考慮嘅就係所謂保守黨同自由黨嗰個議席分佈嗰個問題啦。因為其實嗱，我哋頭先都睇到啦，保守黨34.4%，自由黨34.1%。OK， 保守黨好似高啲，高0.3%。第一，其實都係嗰個 margin of error 個範圍入面，呢個第一。但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保守黨嘅支持者同埋呢一個自由黨嘅支持者好唔同喎、 啊， 老實。 係啊，嗱，即係呢樣嘢我要 address 你，再 address 你個 poll tracker 嗰樣嘢。咁其實咧就即係上次2015年咧大選咧就自由黨有690萬票。咁、然之後就保守黨就580萬票，580萬票其實咧基本上咧保守黨咧就最主要就係佢班 core 嘅 support 係啲即係極藍嗰啲啦，藍粉係嘛 ，hard core 嘅，咁啊 hard core 通常係30至 5% 到嘅嚇。 OK， 咁跟住咧就佢啲票倉咧就比較上難揾啲嘅。咁、okay. 自由黨嘅做法咧就佢咧就係即係佢比較上係即係佢 big red ten 啊，即係其他嗰啲即係唔係保守嘅就即係佢哋會即係會 consider 紅黨啊嘛，所以佢個 base 比較大，但係亦都好多人咧就睇情況，亦都唔係好完全係信賴呢個 liberal。因為很多政策的和他的做法是不咬牙的，所以去了其他政黨，所以他肯定的票倉都是30%，跟這個 conservative 沒什麼分別，所以他的做法就每一次就找新票倉、啊、所以上次他就找年輕人、啊、結果成功突破了這件事、啊、今次他搞什麼呢？海外投票了、 okay. 海外投票講緊140萬的、啊、就算他有 15% 投票率已經那裡20萬的，你記住呢，自由黨呢係即係好多嗰啲即係回去咗外國，大部分咧都係因為自由黨佢哋嚟到加拿大做移民，然之後去翻原居地咁樣，咁、okay. 所以對自由黨嘅接受程度、道路多程度咧就係、是、高啲嘅，咁所以佢亦都係揾到自己一個即係有把握嘅方案，做唔做到另外一樣嘢。咁至於講 poll tracker 嗰樣嘢咧， okay. 其實即係呢個 poll tracker 係過去一年嘅 average。咁一年大家都知道，即係自由黨咧就年頭嗰陣時咧就跌曬 walk 數，因為SNC Lebanon 啦，咁然之後 Jody Wilson 咁就即係話佢影響佢哋，即係話佢係啦黃州力咁啊，亦都即係 integrity committee 走咗出嚟講話係佢有理由相信佢係想即係影響嗰、那個即係嘅個司法制度咁樣嚇，司法決定咁樣，咁呢啲咁嘅全部喺曬 poll tracker 嗰度嚟啊！咁但係9月11日第一日開始，即係大選宣布咗大選，至到9月13日，包括有個 debate 已經做咗 leadership debate 做咗第一個，因為禮拜四做噶嘛。咁喺度第禮拜三至到禮拜五嗰 poll 出咗嚟，有個 mainstream poll， 呢個咧就 mainstream 係一個民調公司啦。 係啦，民調公司。咁佢做到咧，自由黨咧就係37%。 OK。 咁然之後保守黨就32%。 OK。 Green 黨就14%， okay. NDP 就10%， okay. 所以其實就即係嗱，我唔知呢個會持續啊，但係呢個係因為關鍵嘅位嗰入籍路啊嘛，入籍路嗰陣時候其實啲 poll 先係準確嘅嚇，咁即係，所以其實好睇一兩個禮拜仲有啲咩改變。咁去到 即係例如會唔會有啲乜嘢新嘅醜聞？ 醜聞嚇，我相信係醜聞。 又或者啲舊嘅醜聞可以翻炒出嚟啦。 咁大家即係都靠炒醜聞啦。咁、 okay. 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暫時嚟講咧，大家兩個大黨都係諗住 minority。咁、所以其實咧，相對嚟講 ，Green Party 咧，就我覺得咧，就因為佢已經有即係 於是佢有機會做最。 佢雖然喺 Federal 得兩個，但喺個其他啲省嗰度，包括即係 PEI、New Brunswick、Ontario， 共總加埋咧就有十三個喺省裏邊做議員嘅。咁、全 Canada Cross Canada 已經有15個，即係兩比較上咧，就即係最中最東邊同埋最西邊嘅省份咧，就影響力相當之大。尤其是沿海那些、 okay. 沿海那些一定對環保是很緊張的，所以我覺得他有多些席位，如果去到10個席位就變成一個 official 的黨，他可以就拍住、其他黨、啊、在個情況似乎就 by liberal， 甚至乎 debate Green Elizabeth May 已經是即 protect 緊做到 咁都要睇下，即係當然啦，你要做個 kingmaker， 你要做一個少數黨去影響嗰個所謂相對比較大嘅黨嘅時候，咁你都要有你都要有多少政治智慧嘅。 咁啊係， 德國嘅 situation 係 啦， 嗰啲少數黨全部到最後都選輸咁樣，嗰只咪死咁 啊！咁係咁啊，相對嚟講 ，Brexit 黨啊仲犀利，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要睇下彩數啦。BC 嗰度咧，你睇到喺 BC 大選嗰陣時候。NDP 同埋 Green 黨咧就係即係做到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變咗做幫手做咗一個 government 係咪？係 啊。 咁所以即係其實 省係好關鍵添啦，即係至少 就三個啫嘛，三個人就搞掂啦，大佬。 係啊，即係六黨其實係非常之 sophisticated 去做呢樣嘢嘅。 咁所以其實即係阿 Elizabeth May 呢啲嘢就好成嘅，佢當時想揾埋黃州迪嚇埋位。而且佢個 Green Party 嘅 Indigenous 嗰個 platform 係即係 OK 嘅，即係佢有 兩位做。周迪佢自己有自己嘅政治野心，所以先唔去綠黨啫。 嚇、啊，咁所以可能唔咬牙就可能因為可能黃州迪要做黨魁嚇，即係惡估啊嚇。 咁即係我覺得呢個女人野心唔少嘅，野心唔少嘅。佢啱啱就創滔新做嗰啲嘢出嚟，就話佢咧就即係講緊話，即係如果係即係叫到嘅整咗條街拉。如果 lawyer 咧，如果你即係可冇乜冇乜嘢可以起訴到 indigenous 嘅咧，你就不如唔好 present 嘢啦。咁嗰個 detail 我就唔知啦。咁令到咧就好多 indigenous 嘅 case 加下咧，就似乎咧就 indigenous 勝訴比較大啲，因為咧啲 lawyer 咧就 present 唔到啲 information。佢好似話，如果你唔夠料，你就唔好講啦。 OK， 啊，即係咁嘅情況， 即係對，但對佢哋好著數咯，其實 係啊，即係 你又唔見得你會對我呢一個華人會做相同嘅嘢。 但係倒翻轉頭嚟講，即係譬如好似話，即係喺 Saskatchewan 嗰個花嗰個印第安人俾個 farmer 隊冧咗，係咪？ 原住民 啊，咁原住民嚇，咁嗰單嘢就因為咧就原住民咧就唔中意做 jury duty 嘅，嚇咁結果所有即係 jury duty 嘅就白人。咁 jury duty 咧就即係 咁樣原住民係咪需要改變一下心態，做多啲 jury 咧？ 即係佢因為咁嘅情況，佢已經係 unfavorable， 所以佢整翻條咁法例，亦都即係將個 unfavorable 嗰樣嘢就即係 balance 咗，係好與唔好我唔知啊，即係可能咧要一個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方法，但我覺得即係要即係 indigenous 嗰樣嘢，嗰個民族嗰群體要全面咁係改革嘅。 即係一句説話就係你話要男女平等啊，啲 minister 要一半男人一半女人嘅咁樣，但係你唔係個個，你唔係咁啱撞彩神嗰個人真係咁叻嘅時候，但係你因為要平衡翻男女，所以你一定要任命佢咁樣嗰只，你明嗰個 situation 啦、啊、嚇、啊，即係其實原住民嘅情況都一樣嘅啫嘛。 係啊，但係佢好奇怪，黃州迪佢又唔想 represent 原住民喎，呢、這個人好奇怪。我覺得佢真係即係我 okay, 我對佢講、 okay. 我即係我對好多睇法㗎，即係係 negative 㗎。咁、 okay. but anyway， 即係佢都係一個出色嘅人。姑勿論佢做啲咩嘢，雖然唔啱我眼，但我覺得佢都係唔錯嘅。 OK， 好啦，咁啊，我哋講大選都講得差唔多啦。咁我哋咧跟住咧仲會有少少 after thought 嘅，咁樣咧就係咩嘢咧？其實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啱啱呢個星期六咧，沙地阿拉伯嘅油田咧就遇襲，即係一個石油設施，咁啊即刻唔見咗600万桶石油。 係啊。 之後咧就佢嘅佢嘅生產力咧，即刻降咗一半，降咗五成，咁樣咧就全球石油少咗半成。 跟住咧，砰砰聲上啦啲價。 係啦，跟住咧就 咁，我咪要買，要睇家園啊！ 啊，我唔知啊，但我可以肯定答你，星期一咧即刻油價咧每原油價格每桶升咗6蚊。嚇，上咗$60以上，咁而家雖然稍微跌一跌，但係都58、59咁上下。 咦？咁我哋啲油砂有經濟能力嘅喎。 係啊，你可以咁講啦。OK， 咁樣啊嗱，跟住咧就也門叛軍咧，即係 Houthis 咧，就即刻認咧係我哋做嘅。 啊，呢、這個就係伊朗支持 嘅 喎。 係伊朗支持嘅。咁其實一月嘅時候咧 ，Houthis 咧就掟咗條片出嚟。嗰條片就話我哋其實有好多無人機㗎咁樣，都好 sophisticated 嘅個樣。咁 which is 咧唔排除嗱，我又唔敢講話真係伊朗直接出手，但會唔會伊朗叫佢做，又或者嗰啲無人機其實伊朗供應咧，我就覺得機會唔細。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即係點講咧，五年前 係 啊，沙地阿拉伯。同埋即係其他佢啲同盟國家，共用9個國家就打入去也門，係咪？ 係冇錯。 懟冧咗 Houthis 支持嘅 party 咁樣，係咪？ 係。 咁其實深仇大恨啦。五年之後，即係組織呢樣嘢，咁係咪因為咧就即係美國要制裁伊朗？伊朗咧就話：喂，即係立立亂啊，不如整啲嘢玩下啦，唔好搞。即係你制裁我咁嚇，我哋就整啲立立亂，等你 focus on 嗰邊，係咪？唔出奇㗎，咁但係 即係我哋唔分啊！我哋 好多政治嘅考慮，我你同我都唔知道，我哋係吹水嘅啫。 OK 嚇、啊， 咁即係當然啦，我哋唔使太過深入話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國家咧就因為內政唔掂，於是外交嚟 distract 啲選民呢樣嘢成日都做㗎啦。但我諗其實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大家都知道沙地阿拉伯同埋呢個伊朗咧，本身自己都喺中東玩一場內戰啦，唔係一場冷戰啦。咁啊，成日都好似揾一啲代理人戰爭嚟搞嚟 間接同對方開戰，敍利亞一個例子，啊，也門是另一個例子，也門的例子更加 sophisticated 啦，唔使講嘅，啊，咁誒，當然呢次對於沙特阿拉伯嚟講，嗰，那個嘅傷害係好大，亦都對全球嗰個石油嗰個傷嗰，那個供應傷害都好大，因為星期一嘅時候道指跌咗142點，因為油價上升嘅緣故，因為驚。油價上升， 又不知道會不會粒粒亂啊？ 係啦，咁嘅樣嚇。 當然啦，隨時都會打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其實仲有另外一個 issue 咧，就係咧，就係嗰個保安問題嘅 actually 嚇。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話誒，其實用無人機嚟做襲擊咧，也門唔係第一個。也門為一個新即創嘅一個新遊係咩嘢咧？用啲無人機做自殺機。即是將它直接撞下去， 最便宜的方法喎。 是啊，但是其實之前呢，伊斯蘭國都試過用啲drones，用啲無人機呢，投彈啊。 是啊。 是啊，投彈啊。 是。 是啊。即所以用無人機是的而且確，第一，你唔使嘥人力，即不會有人犧牲的。是啊。你同埋嗰部機你炸咗咪小事囉。仲有一樣嘢。 我擺1000架落去。所以其實你得低所以其實隔走甩咗就掂啦。 所以其實你禮拜六嗰場嗰次嘅襲擊咧，個 strategy 其實係咁嘅，佢有導彈，當然唔係啲好 sophisticated 嗰啲洲際導彈，唔係嗰類，即係佢有導彈，佢有無人機，佢無人機好似烏蠅咁嗡埋去，咁同一時間射導彈，咁你知道烏蠅嗡埋去咧，佢可能炸嘅傷殺傷力唔夠大。但成為一個 distraction， 係啊， 尤其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呢啲無人機好多時候咧，佢極低空飛行， 是 又唔係好快，於是咧正常嘅雷達其實揾唔到佢嘅， 係嘛？ 係正常嘅雷達揾唔到，防空雷達揾唔到佢嘅，咁要打落佢咧，你又唔可以成大支導彈打埋去，因為一定打唔到嘅，咁你用咩辦法？用槍咯，就咁用手槍，就咁用步槍咁樣打咯，即係好似。即係好似打獵咁打咯，呢種難度好高嘅其實。 喂，咁其實即係呢壇嘢係咪美國做㗎？又可以賣新武器啊嘛，係嘛？ 咁我唔知啊。OK， 咁其實誒可能係伊朗。 伊朗又可以賣武器啊？ 伊朗可以賣武器啫。咁當然伊朗同沙特阿拉伯大家自己啊。咁當然沙特阿拉伯打嘅話，美國就會供應武器嘅。 大buy啊嚟㗎，大佬。 咁啊係，仲要好有錢添啊！ 佢其實我都講緊話沙特阿拉伯其實裝備一定係好強。勁㗎啦，佢 F-35 戰機都多得唔使人係嘛，有錢啊係咪？咁所以其實即係俾啲無人機，其實呢個即係嗰個戰略嗰方面有陣時咧，就一啲好簡單嘅戰略，可能即係打散咗你個防衞網啊。 係冇錯，因為呢個就係點解咧？好多恐怖組織咧，好多時候咧就用呢啲其實勁 cheap 嘅方式，即係非常之廉宜嘅價格啦。 911都係啦，用 Microsoft 個 flight 嗰個 simulator 教啲人啊揸飛機， 係啊， 咁啊同埋揸去呢個國會大廈。 不過伊斯蘭國唔算，或者 Al Qaeda 唔算係最 sophisticated。我覺得咧，其實最早develop 呢種恐怖組織嘅嗰種經濟同埋一個軍事嘅策略嘅 structure 咧，係泰米爾之父。 係嘛？ 係啦，泰米爾之父咧就用即係用佢佔領嘅地方收税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咧，再加上例如綁架啊等各種嘅方式賺到好多錢咧。泰米爾之父係有史以嚟第一個恐怖組織係有空軍嘅， 係嘛？ 當然唔係 F-35 戰機 ，OK， 嗰啲都係自己做嗰啲，即係好 cheap 嘅戰機。咁但係即係基本上愛嚟做襲擊，基本上都做到嘅 ，OK。咁當然其實。泰米爾之父的年代和今天的年代就已經很不同了，今天呢我們有無人機嘛，那些無人機你就遙控控制掟彈下來，保安專家有一個的考慮，有一個的擔憂，就是若果這些無人機在一個大城市例如 Roger Center 或者 Sky Dome，Roger Center 即是我們這裡的棒球場，即是開打緊棒球的時候突然掟粒彈下來的時候， 都好大殺傷力噶。 嚇，我諗就算殺傷力大唔大唔緊要，但造成嘅恐慌會好大。 係啊， 即係嗰個 demoralization 係好緊要，係好勁嘅。 會係、啊、所以所以其實 咁相對嚟講，加拿大比較安全啲嘅。 咁當然係啦，我哋唔會，我哋唔會，我哋唔會誒同人同人鬧交噶嘛，我哋我哋好和平噶嘛，我哋成日都話。 俾人鬧嗰陣時就縮噶嘛，係咪？ 俾人鬧嘅時候會縮嘅。O K。 喂，咁其實你知道咧，就啱啱九月十六號咧，誒、Turkey、Russia。同埋伊朗就開個會喎。 O K。 嚇，咁佢咧，普丁咧有隻有大嘅物啦。 O K。 我唔知佢幫邊，佢應該係幫伊朗嘅。咁佢佢。 哦，咁佢哋同伊朗都的而且確係友好一啲嘅。 我跟住就唔記得咗佢嗰啲原文啦，我就讀出嚟俾你聽啦。呢、這個就係即係阿普丁講嘅佢話。And remember the favor of Allah upon you.When you were enemy and he brought your friend, your heart together, and you became by his favor brother. 呢樣嘢咧就係、是、普丁咧就 quote 可蘭經裏邊，咁就潤 Turkey 嗰個 president， 佢話 Turkey 嗰個 president 五年前你係嗰邊嘅喎，嚇點解家下又突然間轉咗你呢邊啊？嗱，你選擇咗佢哋 brother 啦。 OK， 選擇咗。 咁所以其實即係 Turkey 今次咧就即係突然間咧就轉咗個體。 係， 就唔支持沙利亞拉伯。咁我諗呢個相信同呢個敍利亞有關嘅啦，係嘛？你方面比較 咁當然呢、這個呢、這個同敍利亞當然有關，因為其實西方盟友支持敍利亞自由軍嘅同一時間，你都支持庫爾德族。但係庫爾德族咧，因為喺土耳其都係少數族裔，亦都有分離，亦都有分離意識。 係 咁，所以咧。他們很反對庫獨的，所以呢即是庫爾德獨立，所以呢他們反對庫獨的時候，他們都不想敘利亞的庫爾德族做大， 所以就因為庫敘利亞就跟這個 Saudi Arabia 又交惡，所以就站在伊朗 那邊，所以其實土耳其間不中就會派軍進入敘利亞，就是打擊當地的庫爾德嗰、那個民兵武裝嘅，咁同埋其實老實講句，因為庫爾德佔領嘅地方嘅山高皇帝遠啊，你知道敘利亞主要嘅經濟同政治中心喺西面噶嘛，近海嗰邊噶嘛，咁所以佢庫爾德佢接近山區嗰頭咧，敘利亞政府軍其實唔係點 control 到佢，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亦都某程度上造成能夠做到某程度上嘅自治，呢、這個對於土耳其。嚟講係一個威脅嚟嘅，係啦，因為佢擔心土耳其裡面嘅庫爾德人咧就跟住照做。 啊，咁即係喺加我哋喺也門啊、沙地阿拉伯見到啲問題咧，中東嘅問題咧，其實比我哋香港人嗰啲問題咧就複雜好多嘅。 係， 因為嗰啲一唔講民爭唔到就冇鬥噶啦嚇。我哋呢邊仲反而可以民爭下嚇，都有時講下咁，雖然有少少暴動啊，咁但係即係相對嚟講。是比較和平理性啲嘅，所以即係我都好慶幸我哋唔喺即係中東嗰邊生長嚇，啲問題複雜到即係我哋講嘅都驚啊！唔好講話你喺嗰邊啦，係嘛？ 係啦，好，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咧，喺城寨網上直播噶，詳情可以到星寨 .hk 查詢。呢期離地新聞係2019年9月18日多倫多時間晚上八點，即係香港時間9月19日早上8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